光明頂。陶傑、馮志正、盧安迪。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咁首先咧，即系要恭喜啊，阿卢安迪咧，你就啊订婚求婚成功啦！ 哦，多谢多谢 吓，咁啊嗰一日咧就吓，你系向你个女友提出订婚，嗰、那个地点喺边度咧？ 哦，嗰、那个系喺叫山顶公园啊，系以前系港督别墅嚟嘅，咁、哦、后来拆咗之后，上边就变咗一个观景嘅台啦，就留翻个守卫嘅宿舍，就仲喺度作为一个古迹。 咁你嗰位未来太太咧，系咪都系知识型嘅女士？ 佢都系同我一样，大学本科都系读数学嘅。但系我哋系小学就已经识噶啦。咁、 哦、 后来到大学嘅时候，佢就喺香港读，我就去咗美国啦。咁而家我都就嚟博士都毕业，所以就都打算毕完业之后就啱啱好同结婚呢样嘢就衔接到啦。 真系好幸福啊！ 预早丰盘啦。 咁啊，你可唔可以介唔介意话俾我听？你今年贵庚？ 今年就嚟27岁啦。 哦，就嚟27啊？ 系咯。 咁呢个年龄结婚是否有啲太早啦？ 我谂都系一个正常，又唔系太早，又唔系太迟。同埋，其实以前嘅人结婚更加早添。 咁你有冇谂住个婚礼会点样样办法？ 都系正常嘅規模啦，請啲我哋熟嘅朋友咁樣啦。其實因為我哋由小學一路已經認識咧，所以又有好多共同朋友都係同時認識我哋兩個咁樣嘅。 諗住幾時舉行啊？ 都係等我出年畢咗業翻香港之後啦。 哇！真係呢啲嚇，好有計劃，好有程序啦，係嘛？亦都係好理性嘅計算啦，係咪？ 多得嗰日下晝，因為約咗你食飯，所以可以氹到佢著啲靚啲靚啲嘅衫，所以就影啲相都靚啲。 關我咩事咧？ 求婚之前約咗你食飯啊嘛，因為 咁啊，嗰日就喺警察宿舍咁拍個餐廳，係咪？ 係啊， 嚇咁啊！我第一次见到你咪未婚妻啦。 咪上次同张宝华都见过一次。 哦，系啊，系 啊，记得啦。好啦，今日咧即系请你咧，即系讲下最近美国呢个中学、小学嘅教育咧，嗰个左倾咧就令人担忧。我听讲咧，加州州政府教育部咧就正在酝酿系废除咧呢个中学里边数学嘅微积分。话呢个微积分咧系会造成一只叫数学教育嘅不公义，因为咧就好多族裔咧嘅少数族裔嘅学生咧就追唔到读唔到，咁结果咧就令到佢哋喺学校里边咧受到歧视。嗱呢个咧就呢个建议咧就虽然未曾作实，就唔知系咪有人放气球或者玩政治手段吓？咁你点睇呢一种咁嘅令人忧虑嘅倾向咧？ 首先呢究竟有冇一个州真係喺政策上好快即将就会落实呢样嘢呢，我就唔肯定。但係的而且确呢，好多左交都已经一路喺度投诉緊数学係有好多佢哋觉得係种族歧视嘅成分，同埋就係想作出一啲嘅改动，包括係废除一啲比较进阶嘅課程，因为佢哋觉得喺嗰啲进阶嘅課程入面呢嘅种族嘅分布呢就并唔等于成个社会入面啲学生嘅种族分布。咁呢度有几个问题嘅。第一呢就係唔同嘅族裔之间喺教育成就上嘅差异呢，其实好大程度上係同佢本身个社会经济嘅环境同埋唔同家庭入面教仔女呢个文化嘅差异係有关啦。咁如果有一啲族裔个条件係好啲，令到佢哋多啲学生去到读到啲进阶嘅数学课程呢，而你喺学校入面取消咗呢样嘢呢，往往个效果并唔系收窄到唔同族裔之间嘅差距，而系增加咗个差距嘅。因为呢，如果学校入面冇得读嘅话呢，咁有咩人有条件喺校外去到自己请老师去到教呢，往往就系嗰啲条件比较好嘅家庭㗎嘛。所以呢，如果你唔俾学校入面教呢啲课程嘅话呢，往往就系会令到淨系特别有钱或者特别注重仔女教育嘅嗰啲家庭先至可以有机会学呢啲嘢囉。所以我觉得系会适得其反嘅。 但呢個呢其實就係即係教育界一直都問緊嗰個問題嚟嘅。事實上呢，如果你睇成個美國嗰個嘅教育程度呢，好得意，美國係出諾貝爾獎最多嘅國家，但係喺中學嘅成績呢，喺全球130幾個地區去做啲 PISA 統計或者 OECD 統計，美國數學都真係排得幾中間偏低嘅。咁所以導致到呢，就話其實我哋見到美國有好多州份呢，其實佢哋嗰個嘅數學教育程度非常之低。咁喂，如果我哋真係唔撳低佢嘅話，喂，有一好多嘅少數族裔啦，尤其是就係、是、讀唔到，即係除咗唔知點解亞裔啲數學能力就偏高之外呢，咁大部分嘅唔同族裔呢都係真係偏低得好緊要㗎。咁我點算好呢？ 我諗因為美國成個教育嘅哲學同埋結構係同東亞嘅地方好唔同呢，就係佢個 variance 個偏差值係比較大嘅、就係佢個最基本嘅要求呢係容易過香港或者其他即係東方嘅地方嘅，但係佢最叻嗰啲人咧，亦都往往係會叻過香港嘅。即係譬如點樣去到睇佢嘅基本要求咧？譬如我哋香港人如果去考美國大學嘅入學試 SAT 嗰啲數學咧，就會覺得真係易過借火嘅。即係我唔係淨係話我自己，而係 in general 一個香港嘅學生咧。就算去到 Form 3 Form 4呢都已經識考美國嘅 SAT 嗰啲數學㗎啦。但係呢美國最叻嗰啲學生，譬如去 IMO 即係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嗰啲學生呢，又會喺世界上呢周不時係排第一㗎，就算唔係第一都係第二第三㗎喎。所以佢哋個基本要求係比較低，但係最叻嗰啲人就比較叻啦。咁至於你話會唔會讀得上呢，就是、正正係因為佢哋有呢個比較大嘅偏差值呢，佢哋個揀科嗰度亦都有比較大嘅靈活性呢，就係、是、並唔係個個都一定要揀嗰啲比較難嘅數學課程呢。如果要高中畢業嘅話，佢只需要讀一啲基本嘢就畢到業，但係佢都有一啲比較難嘅選項，而嗰啲難嘅選項呢往往係有啲人去到大學嘅程度，譬如有啲高中嘅學生可以去大學嗰度讀啦，譬如我之前喺 Princeton 第一年嗰啲課程都有啲當地嘅高中嘅學生嚟同我哋一齊上堂嘅、所以佢哋係比較多元性同埋因材施教一啲。 我就唔係好明白你講頭先個叫偏差值，即係個貧富懸殊拉得咁闊，同埋呢嗰扎叻嘅人呢係好少。咁既然大家喺中學同一個課室上嘅數學堂嗰、那個起跑線同埋嗰個過程都係咁淺嘅話，咁嗰扎參加奧數天才爆燈，然後又會入到大學做咗納樹啊嗰種呢，嗰啲人佢係邊度得返嚟額外嘅數學知識同埋靈感呢？ 咪就係因為佢哋學校嘅揀科係比較靈活呢，佢 即係話有精英班係咪？ 佢哋除咗讀最基本嗰啲數學之外，有好多空間係俾佢靈活咁樣揀科。咁可能有啲人呢，佢對數學特別多天分嗰啲，佢就揀好多數學嘅進階嗰啲課程啦。 即係另外有一啲數學進階課程係俾啲少數嘅人，譬如話即係類似以前啲 additional math 嗰啲係咪？ 正正因為佢有呢一個靈活揀科嘅呢一個機制呢、所以就唔同人可以根據佢哋嘅能力同埋興趣去。 如果咁樣呢，加州教育部咁搞法呢，係咪應該順理成章就連所有中學甚至小學裏面呢啲進階課程都應該一律取消呢？即是不承认里面有任何的数学天才的存在，因为一旦你承认这个事实，或者将这些少数好像你对待你 Andy Lu 这样，给他们进阶班、天才班或者叫大学一二年级班，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是分化和歧视，是令到入不到进阶班的人觉得民族自卑感啊，或者觉得自己低端人口啊，咁或者种种的理由都觉得受歧视，会不会？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呢，的确是会令到最叻嗰啲人呢係會冇以前咁叻嘅，但係並唔代表個差距係會縮細咗，可能大家都渣咗，但係個差距反而大咗、就係因為啱啱所講，大家學校都冇得讀嘅時候呢，就會變咗好取決於佢個家庭有冇其他嘅資源俾佢私底下去到讀，而呢樣嘢呢係會令到唔同人之間嘅差距更加大。 即係話只有將來嗰啲係有數學天才嘅潛質，但係屋企又好有錢嘅，就可以呢就另外請偷偷地請數學嘅譬如話專家同屋企補習啦，係咪？ 所以咁樣其實選人不利己，又會令到整體差咗，同埋個 gap 都未必細咗添。 咁即係話其實係咁樣做係唔會令到嗰啲譬如話加州好有錢嘅家長，而自己個仔又有數學天才呢，就撳佢哋呀，係唔俾佢哋補習。除非你立法，就係、是、一旦發現呀有 数学天才的儿童是他的家长另外请补习教师去跟他提早拔尖呢，这个是构成种族歧视罪，是刑事，是应该带拉个父母去坐监。 所以你要明白呢，就點解美國會有 cancel culture 其中一個大嘅成因呢，就係因為如果你話我哋純粹唔俾政府資助嘅嘢佢嘅時候呢，其實美國嘅家庭係可以用其他方法擺啲嘢落去，例如出嗰啲咩 charter school 啦，即係所謂一啲比較貴族少少嘅學校啦，跟住補習啦，自己家庭抌資源落去啦。所以去到最後點解左翼分子會覺得，喂，我唔單止要政府禁個政策出嚟，唔俾政府資助，甚至乎要禁止呢啲家庭擺資源落去。如果唔係嘅話呢，其實去到最後都是會貧富懸殊的。 這種就是社會主義來的，而且是社會主義走向暴政的過程的表徵之一。 它一個管制會導致越來越多管制， 因為社會主義就相信由政府去管這樣管那樣，干預這樣干預那樣，雖然動機可能它是非常之堂皇，就是說要鼓吹大愛平等，但是它伸隻手出來一管，这个管的过程会令到他们以前理想的动机呢就会慢慢变质，就搞到变成一种专制，同埋到最尾是全民皆蠢，是不是？ 同埋美国的哲学从来都不是要求平等的结果，而是每个人都有 right to pursue happiness， 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潜能。 所以现在你以这个为例子，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国了。 是 他在度赤化之中，是不是？即是赤化是指不是只是共产党统治，是这个整个社会主义是他向左倾。 你亦都调返住咁睇呢，就如果我哋讲啲杜威嘅教育学，当其时讲到就係每个学生系唔同嘅，咁因此每个学生要俾返适当嘅教育佢，呢件事情本身就好唔社会主义。其实你諗下佢哋喺杜威嘅眼中呢，就是、每一个学生唔同，因此你叻啲嘅咪跑去快啲囉，渣啲咪跑慢啲囉。但係如果你要划一去做嘅时候呢，其实本质呢都系同我哋教育嘅理解系即系可以话完全调返转啲。 因为自由主义 liberalism唔需要一定要系社会主义，更加唔需要一定要系咁 radical 咁激进嘅社会主义，系嘛？所以呢个就系本身呢个自由主义走向恶质化嘅一个病症，一成个美国咧都系咁。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加州呢个地方其实都几怪嘅，佢系一个本来系一个咧喺列根时代系呢个共和党嘅重镇嚟嘅。在列根之后呢就变咗呢逐步阿洛舒华新力加之后呢就逐步去左倾啦。咁而家呢直情呢係最左嘅州嚟嘅。咁但係虽然佢係左呢，但係根据最近我听返嚟嘅消息呢，就係华人或者亚洲人啊俾人当街暴力歧视对待，就係加州啊嗰个案反而係最多。 哦，呢、這个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即系加州嘅种族比较多元，所以呢一啲唔同种族之间互动嘅机会比较多啫。亦都我谂唔能够因此而推断话越左嘅人就越系会有呢啲种族嘅暴力嘅嘢嘅。 所以真系奇咧。 你去到美国担唔担心？其实讲真，呢一年发生嘅，我哋就应该未去啦。你应该即系未翻到去啦。但系而家你睇啲新闻就得闲无事就系个婆，得闲无事就另外两个婆咁样。 系，但系如果我哋真系理性。定啲咁样睇翻个数字同埋个概率嘅话咧，而家有啲人会不断宣扬话譬如对亚裔嘅仇恨嘅犯罪系升咗两倍定即系几多倍咧？但系佢嗰个倍咧，只不过系由譬如几十变咗一百几咁样咧。所以如果我哋计翻个概率咧，作为一个亚裔遇到呢一啲 hate crime 嘅概率系仲低过喺车祸入边被撞死嘅概率嘅。所以如果因为惊呢样嘢而唔去美国嘅话，咁倒不如因为惊撞车撞死而唔出街啦。 系，其实唔系一个问题。 喂，咁但系而家即系点样睇即系新嗰、那个即系亚裔嗰个风波咧？嗱，虽然你话可能真系实质嗰、那个即系暴力事件唔系好多啫，但系突然间其实系多咗好多亚裔嘅歧视事件啦、hate speech 啦。咁而且好奇怪嘅地方咧，就系话而家我哋见到出边嘅一啲 hate crime 咧，唔一定系我哋成日话即系比较优越嘅白种人对于亚裔人有个 hate crime， 其实都可能喺唔同嘅少数族裔去睇，喺成个加州嘅 dynamic 系咪都系即系其实系点样嘅？ 其實我由疫情開始咗冇耐咧，喺2020年嘅三月就已經翻咗香港，所以我都唔係太清楚嗰邊啦。 我話俾你聽一件事，點解我話嗰啲左膠其實非常陰毒，其實係種族主義者咧？因為最近咧有一份即係左翼嘅美國大報叫 USA Today 今日美國報啦，咁咧佢就登咗一邊一個咧幾大嘅新聞出嚟咧。就話美國嘅一個愛國團體叫驕傲男孩，叫 Proud Boys， 就咧公開募捐啊，咁咧就捐得咧就籌集到大約$160,000全國，咁咧其實呢個數額係好少嘅，但呢個 USA Today 裏面咧就話喺$160,000裏面咧就多達$100,000咧係由美國嘅華人去捐贈嘅，咁然後咧就不得已喎。咁佢喺裏面呢仲埋登咗幾個華人嘅名出嚟喎，但呢啲華人嘅名呢其實呢就唔係捐好多錢㗎喎，例如某某阿何某某咁就捐咗$20，然後呢陳某某又捐咗$50咁，呢啲計税咁多呢，然後 USA Today 呢就將佢名報埋出嚟，然後呢就話中國人呢華人呢係捐錢俾 Proud Boys，Proud Boys 在加拿大就被列為恐怖組織，但在美國呢是沒有的。嗱，這個呢就是 USA Today 特登啊，將一啲咁嘅有一啲華人捐錢俾一個美國合法組織嘅新聞就放大，然後呢就刺激到咧呢啲捐錢人個名曝光咗，就對於佢哋喺美國身邊，如果佢哋喺社會度工作會俾嗰啲其同事啊或者其他白人咧，甚至會起底追殺。OK， 嗱佢又唔會講民主黨咧，都有好多美國華人捐款嘅，係嘛 ？Black Lives Matter 呢個嘅黑命貴，甚至安替法都會有好多同中國人有關嘅資金，嗰啲佢唔講喎。咁而呢單新聞零零丁丁咧，就會俾一啲視野合藝嘅美國人睇到咧，就以為華人。是撐美國的所謂極右法西斯組織的。潛移默化呢落街呢就見到華人呢就會講粗口鬧同埋甚至暴力傷向。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USA Today。 因為其實華人的角色呢在左派的整個 narrative， 他們整個論述裡面呢一路都有個尷尬的位置。因為他們一路就是話因為他們一路就是話其他啲族裔而家嘅問題就係因為以前俾白人蝦啊，而佢哋盡量就係忽略咗佢哋自己嘅一啲文化同埋自己一啲行為所造成嘅影響啊嘛。但係佢哋呢一個 narrative， 如果係要套用落去華人嘅時候，就會遇到好多矛盾位，就係因為華人以前喺政策上所遇到嘅不公對待係非常之多，同埋係多過另外有啲族裔啊。但係咧，而家華人。或者亞裔嘅平均收入係仲高過白人㗎嘛，所以佢哋就講唔通啦。咁譬如前排我見到有啲教育機構呢，佢將自己啲學生啲成績去到分類呢，佢想分成白人同埋people of colour 呢，同埋有色嘅人種嘅學生呢，跟住佢就想講到呢白人嘅分數係高過有色人種呢，但係點知呢佢嗰啲有色人種入面有好多係亞裔呢，所以結果呢就得唔到佢想要嘅嗰個結果呢，於是佢就 reclassify 咗亞裔做白人呢嚟到得到佢嗰個結果。 所以個數學啊亞裔呢領先呢係會令到左教呢係非常之尷尬。 嗯， 會引申出一啲呢叫大爱平等平权的吊诡问题。好了，新闻翻嚟再讲。 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卢安迪。 佢啲左翼嘅教育政策，佢唔去注意点解华裔嘅数学成绩好，而其他少数族裔包括黑人嘅数学成绩差，就呢一个本质嚟到落手，譬如话改善对黑人嘅小学嘅数学教育，又或者调查佢哋嘅家庭背景，系咪单亲家庭多啊，或者父母本身啊个教育水准低啊，而华人咧受到儒家伦理影响，望子成龙啊，啲虎妈。嗰、那個對於嗰啲仔女啊，嗰、那個補習啊、雞精啊、咩嘢營養餐啊，希望個個都望佢哋入史丹福啊，或者呢個哈佛耶魯啊，但黑人嘅父母咧就冇呢啲咁嘅壓力，定係喺基因方面 黑人一方面咧就读呢个数学咧，确实嗰个天分系不如华人，或者喺某种年龄不但唔系话黑人冇人才啊，你譬如呢个90岁嘅思想家叫做Thomas Sowell，呢个黑人咧而家系喺美国，我觉得系保守主义数一数二大师级啊嘅论述人物，系咪？ 嗯， 其实仲有几个黑人咧，佢哋嘅思路同埋理性思维极之清晰嘅。所以呢個又唔可以用種族主義咧，去將佢咧絕對化，係咪？ 我諗同個文化同埋家庭價值有好大關係啦。譬如亞裔嘅單親家庭嘅小朋友嘅比例咧，係全美國咁多個族裔之中最低嘅，仲低過白人嘅。而相應地，亞裔嘅平均收入皮亦都係仲高過白人嘅。但係呢樣嘢同左派嘅論述係格格不入嘅，因為佢哋有個傾向係會覺得各種唔同嘅生活方式都係平等，我哋唔應該話邊一個優於另外一個啊嘛。咁於是乎佢哋就會變咗係好縱容各種唔同嘅生活方式啦。同埋咧，你啱啱講到佢哋有冇去研究點解有啲族裔個數學或者其他嘢嘅表現係差啲咧？佢哋都有嘗試提出一個解決方法嘅，但係我就唔係好同意佢嘅方法，點解啫？就是他们会说因为数学里面教那些定理啊或者数学家呢是不是都是以前的白人男性呢，就会令到不是白人的学生呢学得没那么投入。我就不是很觉得会有这 些。这些是废话来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亚裔，我学那些古希腊啊那些定理或者以前欧洲那些数学家，我从来都没 遇到问题。 我从来都没想他是什么人，我就是觉得个数学很靓就去学而已。同埋呢他们讲这件事呢跟他们成日埋怨话啲少数族裔以前俾白人虾咧，其实系有少少矛盾嘅，因为咧正正系既然佢系话以前白人系虾其他啲族裔，令到佢哋少咗机会同埋好惨咧，咁正正系因为咁样，所以白人咪做出咗多啲嘅成就，所以如果而家我哋净系根据个数学嘅内容去到拣乜嘢嚟到教，自必然就会拣到多啲系由白人做出嚟嘅嘢咯。如果你话咁样系唔公平嘅话，你咪反而系否定咗你。个投诉就系话白人以前成日揿低其他族裔啊嘛， 但头先阿陶生讲嗰个问题咧，正正其中一个就系左翼嘅即系盲点嚟嘅，就系大家谂住诶，我哋文化应该假设一样嘅，你嘅文化同我文化一样， 文化绝对唔一样， 所以咧就话如果我哋讲教育成绩，咁啊唯一第一个最大嘅因素咧，应该系金钱，咁临尾咪唔紧要啦，黑人比较或者非裔人士比较少钱啲啊嘛，政府大力湿实地落去， 冇错， 但系去到最后发觉出到嚟嘅结果咧，你而家即使见到咧，即系非裔人士喺美国攞到湿实地。多啲嘅，但系 津贴 最后佢 第一样烂泥扶唔上壁啦， 系 咪？即系 原因原来喺边度咧？就因为亚裔人，即使你唔俾津贴佢咧，啲苦爸苦妈系因为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咧，你唔津贴我嘛，我就自己贴出嚟。 香港都有啦，马宝道啊，嗰啲小贩卖菜嗰啲啊， 嗯， 有几多个啊系供到啲细路仔入香港大学读医科噶？嗱呢啲咧，我而家可以写包单啊！喺呢个美国拉斯维加斯啊，嗰啲开按摩店啊，嗰啲大妈啊， 嗯， 啊嗰啲无牌嘅，有啲嗱，我唔知有冇牌呢样嘢，就要问下你，可能你个经验不足啊。因为拉斯维加斯好多按摩店系有50岁嘅中国大妈喺嗰度做， 嗯， 同埋附加埋鬼佬所称嘅 happy ending。咁嗰啲鬼佬走去帮衬，啲老鬼走去帮衬，见到一个肥到百几磅、50几岁嘅大妈按摩咧，就冇问题。附加嗰 part 点样 happy 得落咧，就呢啲唔知系咩心理。但系咧呢啲咁嘅按摩大婶咧，系随时啊，系将啲血汗钱咧，呢个捻脚嘅钱咧，系储埋供个仔读哈佛嘅。 嗯， 嗱呢啲咧，嗰啲左交咯。是不会理会的。 是啊，同埋 佢哋唔会做家访做呢个统计，然后同其他族裔去比较。 同埋捻脚嗰大妈个女呢係会剥削佢大量童年嘅生活，即係嗰啲踢波啊玩啲咩课程全部就唔使去啦。 係啦。 係啦，就我谷到你入到大学为止。 如果唔系中国人嘅小说啊戏剧点解咁多呢啲咩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係咪， 嗯， 搭错车啊呢啲咁嘅催人热泪，其实有好老土嘅故仔呢，呢个一种现象嚟噶嘛，系咪？ 只能够话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佢嘅生活方式，但系佢要承担嗰个生活方式嘅后果啦。 系啊，咁你黑人有啲人你唔愿意，嗰啲父母唔愿意承担个后果，系咪？咁呢啲系造成到下一代个数学成绩冇咁好，咁呢啲系你嘅事噶咯，对唔住啊，系嘛？咁但系咧，下一步引申会唔会就会左交咧，就去将佢哋嘅目光咧 就轉移去諾貝爾獎。 嗯， 諾貝爾醫學、化學、物理咧，長期啊都係偏向白人或者亞裔裏面嘅日本人，甚至係華人，黑人嘅比例咧係遠遠不足。咁係咪應該啊？諾貝爾獎尤其係物理學、醫學咧，係應該讓翻啲 quota 俾黑人。嗱，而家有時佢哋講女性喎，嗱，女性夠多噶啦，近年。咁黑人、女性或者變性人啊，係得到諾貝爾獎啊嗰個比例咧嚴重失調，係咪應該要就翻呢個性別同種裔平等啊，俾翻多啲 quota 俾佢？但係而家咁樣，會唔會以學術成就作為犧牲咧？就用加州教育部取消微積分啊，喺呢個邏輯去引申。 我只能夠話，我哋應該做嘅咧，就係令到唔同族裔啊、唔同性別嘅人咧，都唔好因為而家比較少佢哋嗰個族裔或者性別嘅人，而有個 stereotype 咧，就覺得自己唔適合讀呢一科。我哋只需要令到每一個人都冇呢一個恐懼同埋心理障礙 嘅心理起步點， 係啦，令到佢哋。敢於根據自己的興趣去到揀，但是揀完之後實際上做成點同埋邊個攞獎，就是根據翻個實際嘅成績嚟到做。 大家左交唔係啊嘛，譬如我好想咧，即係寫封信啊，即係俾聯絡下美國嗰啲左翼嘅知識團體咧，向佢哋嚴正指出，點解諾貝爾醫學獎成100年只係強調西醫？ 嗯， 因為你一旦咧係研究強調西醫研究咧。必定是偏向於白人，咁點解中醫同埋非洲嘅巫醫嚇，同埋咧中國嘅特異功能嘅神醫，你聲稱係 multiculturalism 文化多元，點解從來唔容納？ 中國都有一個贏咗咁嘅清稿數嗰個嘛？ 咩啊？ 有個大威 圖拗拗，但係佢係咪？ 都唔系中意嚟嘅啫， 佢系一个叫即系嗱，所有啲咩陶拗拗或者啲攞到医学奖嘅华人黄面孔咧，都可以讲系西医霸权嘅买办嚟嘅。佢哋唔系靠针灸，唔系靠呢个穴位，唔系靠呢个叫中医铁打，而系攞到诺贝尔奖嘅。咁所以咧系长期受打压嘅。咁所以成个诺贝尔奖咧系一个种族主义啊。系一个游戏嚟， 但喺呢件事上边，我真系有少少文化绝对主义嘅倾向咧。我就真系觉得咧，西方嘅科学同埋其他文化入边，同埋好多其他文化入边嘅科学咧，本质上唔系平等嘅。譬如我哋如果比较即系中国嘅历史上嘅科学观，同埋西方嘅科学观咧，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上嚟都讲过咧，就系、是、西方。个思维不嬲都系比较抽象，所以佢哋发展出嚟嘅科学系比较公理化嘅。调翻转东方咧，譬如你睇林语堂就话啦，譬如顾炎武嘅《日之录》系中国学术嘅其中一个巅峰嚟啊嘛，但系佢入边系冇西方嗰种公理化一步一步嘅逻辑论证， 冇 一啲 isolated 嘅 assertions。 呢个亦都可以引申到我不嬲都认为中文。因为是象形文字，所以不利于逻辑思维。这个呢第二天有时间再探讨。是但我现在想搞事，我觉得行得滞。我想写信给牛津大学学生会，普林斯顿和史丹福大学的学生会，想他们出面是去质疑这个诺贝尔奖，尤其是医学奖，为什么是白人霸权。如果我未有时间，如果在海外听到支持光明顶的香港朋友，如果你英文够好呢，你们可以出手。因为呢我近年呢我见到有几间这些这大学学生会的香港的学生呢，他们受了这些左翼思想影响，在香港的知识分子报纸长篇大论开始去 sell 这些这理论。那我呢就想成全一下他们。是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如果我们。 因为你现在连奥斯卡都已经强调种族多元。 好像近排 Tom Cruise 就退出了一个颁奖礼，就是因为投诉他们这个种族不够多元。好像 是啊。诺贝尔奖是重灾区来的。为什么诺贝尔医学奖是从来不容纳非洲巫医和中国的这个学中医。 或者如果我们不用推到去诺贝尔奖，因为始终都是外国的奖，去回自己本校的问题。近排事实上的确是有些非裔人士开始要问这个问题了。他们的入学比压率呢好像就不是很高，亚裔就入得太多。 是 就希望补贴回个 quota 出来，但是亚裔同事就打官司，现在是差不多打到上去最后 後，即係成個美國最高法院咧，就講緊話喂，如果我哋將我哋啲學生成績高啲，但係我哋咧個學額俾咗一個非裔或者白人嘅話咧，又唔算好公平。咁而家去到最後點算啊？即係而家 係嗰個如果你係話告緊 Harvard 嗰單案件，好似喺終審，好似喺美國最高法院係敗訴咗噶啦，即係話佢哋承認咗。affirmative action 即係積極平權咧，係合法嘅。只要佢可以講到佢係有一啲正當嘅教育方面嘅需要咯，譬如佢話收一啲唔同族裔嘅人，係會令到大家個學習環境會好啲，因為你可以學習到唔同嘅文化咁樣。 梗係唔係啦？因為你頭先講嗰番説話咧，如果你喺美國講咧，你已經大鑊，你話同埋唔平等啊嘛，唔一樣啊嘛，係嘛？ 唔係我講緊嗰啱啱係。啱啱系讲个 Supreme Court 正系 defend 紧左派嘅 affirmative action 嘅做法啦。 哦，好啊，广告翻嚟再讲。美国呢个教育左交化咧，最近另外一个议题系影响到华人嘅，就系、是、咧有一啲左翼嘅教师咧，就喺个课室里边咧，鼓励一啲咧未成年嘅学童咧啊，就嗰个所谓嘅叫 gender awareness， 嗰个叫性别觉醒。即是说如果你是男仔，他会鼓励你们呢，说你们心里面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女仔，你要讲出来。不要隐蔽，不要压抑。咁然后呢就说不要以为呢你的行为女性化呢是应该被人嘲笑。应该呢是奋勇感呢是表达你的本色。是吧，那跟住呢那咁都我觉得咁样问题呢都唔系好大。跟住后面呢就仲有呢个叫 transgender。呢、这个叫变性啊，吓、那、嗰个产业啊，同埋嗰个文化咧，就后边会上嚟啦。就到佢大个啲咧，我唔知系咩嘅适应嘅年龄咧，就直情有一股文化或者道德嘅压力咧，就鼓励啲细路仔去变性。 嗯， 嗱呢样嘢咧，就对于华人嘅父母咧，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因为中国人嚟讲咧，前后三千年，由孔子到秦始皇。由蒋介石到毛泽东，由邓小平到习近平咧，无论左中右咧，呢、这个共识系非常之重要，就一定咧系父母啊，系唔会将嗰啲仔女咧系好似而家左交咁教法。嗱，你话有啲就唔系好公道嘅，细路仔天生如果喜欢用左手啊，嗰啲父母都要逼到佢用右手为止啊，呢样咧我觉得唔合理。但系你话如果发现个细路仔，自细系嗰啲所谓嘅乸型，咁咧父母咧嗱，唔好讲话夹硬去矫正嘅二十一世纪，你应该交翻个教育权俾父母。父母咧系会咧用佢嘅方式咧，佢哋觉得希望咧，唔好讲话拨翻正轨，唔可以咁讲。我觉得最系尽量避免啊，嗰啲仔女去选择做变性手术。 系啊，其实。不嬲呢一个学校同埋家庭之间个角力咧，都系左右派之争嘅其中一个范畴嚟嘅。就由以前最早柏拉图嗰阵时，佢主张全部啲仔女都系由成个社会大家一齐去到养啊嘛。同埋去到后来，譬如你啱啱冯志正先生，你啱啱提到John Dewey， 虽然佢有啲嘢系好，但系其实佢都系嘅主张咧，都系增加咗美国 public school 对于。个教育嘅控制而系削弱咗个家庭嘅角色嘅，咁而家就更加有呢啲嘢咧，就令到好多传统嘅家庭咧系会感到反感啦。咁而呢样嘢亦都促使我谂咧，就系可能世界上即系最大嘅冲突咧，并唔系在于唔同嘅文明之间嘅冲突，即系譬如话唔系基督教嘅世界同埋伊斯兰嘅世界之间嘅冲突，而系传统同埋左翼之间嘅冲突啦。因为譬如呢一件事咁样咧，无论系中国儒家。文化入面嘅传统家庭呢，亦或係而家移民咗去美国嗰啲中东嘅移民或者难民呢，或者係美国传统基督教嗰啲家长。係啦。 係一定反对 嘅。係啦，呢三者都係同样地反对呢样嘢，所以我就而家觉得世界上最根本嘅分野係在于传统嘅价值观同埋非传统嘅。而好多传统嘅价值观呢，无论係咩文明呢，都係有好多共通点嘅。 因为呢班左交好危险嘅。因为一个細路仔六七岁佢嚟到呢个世界呀。佢有好多优先要学习同辨认嘅事物，例如啊呢、這个植物啊、动物啊，啊佢连男同女之间个界线都好模糊。佢所接触嘅咧就童话世界，《仙女奇缘》啊、《美女与野兽》啊、《白雪公主》啊。咁而家你喺童话世界里边咧，就已经用左翼嘅意识形态去颠覆 咁根本个细路仔六七岁至十几岁，佢系应该学习，系嘛？包括音乐、绘画、美学，系咪？ 佢哋而家 数学， 连 Toy Story 嗰个 Mr. and Mrs. Potato Head 咧都要 cancel 埋， 啱唔啱啊？咁你啊，佢连自己乜系男定女都未曾确定有一个认知嘅时候，嗰啲左交嘅教师就先话俾佢听咩叫同性恋，咩叫双性恋，咩叫咧 a closet 嘅咩 transgender。喂，呢啲就系小学四则啊，都未学晒就已经同佢讲微积分。同埋呢个咧就系你鼓励佢去做变性手术咧，你要知道变性做咗之后，好多系依然系唔开心。我自己见都见到。 同埋我识有唔少人咧，佢喺小时候某啲阶段咧，忽然之间，譬如佢觉得有逆服癖啊，或者有某啲嘅思想嘅倾向咧，但系大个之后，佢嗰个倾向就会消失咗，就变翻原本咁样。咁如果因为佢当时有呢个倾向咧，而去推波助澜，令到佢做咗个手术，而呢个手术好多嘢系不可逆转， 冇得翻转头啊， 咁就未必系好嘅。况且啲左派当佢哋去到推动呢一个由摇篮到坟墓 （from cradle to grave） 嘅福利社会嘅时候咧，佢哋成日强调，因为我哋信唔过啲大人去到为自己tak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做一个负责任嘅决定咧，但系反而佢哋而家就觉得一个小朋友可以为自己一个咁重大嘅决定去到负责咧，我觉得有少少矛盾。 所以美国嘅华裔嘅家长咧，一定要顶住呢一股邪恶势力，系 evil 嘅， 但系好难顶得落去喎。 哇，照顶 右翼噶啦噃， 因为你系冇 multiculturalism，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因为中国伦理孔夫子吓。呢、这个叫 multiculturalism， 向来 reject 呢样嘢 ，shut up， 系嘛？End of the story， 下星期一晚十一点， 午夜十二点。